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欢迎各位来到1月3号周三晚上的爱得更久点，超级准时哦。晚上9点01分，我们就将送出第一份祝福了，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到底会是什么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为你心中的他送上一首歌吧。 用色彩最美丽，用歌声最甜蜜，无法形容爱情流动在你走过的空气里，多么爱你。这样天空开始下雨，想念在心慢慢而来，在熟悉却寂寞的城市，爱如此的迂回，这还要等多久？啊，近又哈远，现在的我该如何能走进你最深的心？要多久有些花会晚开，多久有些人要等待，多 一句话 baby 要等多久， 用这样一首歌开始了今天晚上，也是2018年第三个晚上的爱的公九点。或许你一时无法给爱下一个定义，但如果你去爱，在过程中体会，我想就会有清晰明了的答案。当然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爱的能力，不管经历过什么都能够放下，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生活，去发现它的美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亲亲》，这大概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时你最爱的动作吧。 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都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也或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了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 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亲亲》。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爱给予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知道有人心疼自己，你的付出是有人在乎的。我的左手是猫，他想为女朋友点播一首歌曲，他说女朋友此时呢正在改稿，然后呢被领导也给说哭了，特别想点播这首歌安慰安慰他，别哭了，大不了咱不干了。 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歌声活出了答案，陪你把

谢谢你依然还保有着在收音机在电台里听自己喜欢歌曲给自己一段惬意时光这个小习惯。晚上9:22，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可能是你上学的时候超级爱的一家电台。全新的一年，我们有很多新的节目，有很多变化，但是呢，男左女右还有爱的更久点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一天中的最后三个小时。 做你堡垒，让黑夜不漆黑花园，看孩子依旧天真无邪，那美丽的深夜长出花蕊，才体会世界多美。点蜡烛许个愿，爱从今天起飞，说好要敞开心去面对，把过去的回忆留给 是非常强大的，你相信会变好，也许变好的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清水一木优默默扶苏朋友要送给他的好友县委的，说你最近心情特别的不好，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别人一点也帮不上忙，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懂，做起来是很不容易，多给彼此一些时间，慢慢来调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十多年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你们会一直走下去的，看着你幸福就好。点播这首张信哲的

中国电影《战狼2》成为国际市场上表现最好的影片，累计综合票房达到56.82亿人民币。《速度与激情8》是中国内地票房最高的引进片，综合票房26.7亿元人民币。最新一周的票房情况显示，全面进入假期的北美市场表现火热，被称作美国国民 IP 的《星球大战8》依然领跑，索尼公司的《勇敢者》游戏成为最大黑马，紧追其后。将于3月份上映的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片《头号玩家》发布了新预告片，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时间设定在2045年，无数的年轻人迷失在一款超级火爆的游戏绿洲里，而男主角逐渐发现自己在游戏和生活当中都面临困境。口碑佳片《三块广告牌》将于今年第一季度在内地上映，线上的播出权也已经被爱奇艺拿下。这部影片由资深女演员弗朗西斯·麦克道曼主演，讲述了女主角的女儿被谋杀，案发好几个月之后仍未抓到凶手，她于是在路边竖起广告牌向当地警察局长发难。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1月3号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耳畔我们要送出的祝福是来自听友庆新氧气朋友要点播的，他祝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当中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也希望自己在网上购物的时候能够冷静一点，不要买一些不实用的东西。今天这个年度账单的公布，让很多朋友才发现自己这一年花了那么多的钱，确实要进行一个精打细算了。这首歌叫做《我很愉快》，祝福您。 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啊，一个人难道慌，也不想作罢，睡觉请不要说。 日子是自己的，无论你读了多少书，看了多少鸡汤，道理终究没有感受重要。所以你很清楚你要过怎样的人生，为怎样的一种日子而努力。木易三生石，他今天晚上呢要为自己爱的人送上一首歌。他说和熊熊认识了第五个年头了，这份感情来之不易，要为他送上一首追光者，祝他天天开心，2018年我们一起努力。这首歌真的毫无疑问快成了2018年的每天一歌了，三天中都会有很多朋友点播它。今天晚上送给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惜 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当我想你的时候， 风演唱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或许累了一天之后，在这些音乐的情绪发酵之下，真的会有很多想念，但是也一再强调在晚上不要做太多情感的决定，因为一定会后悔的。在晚上人的情绪是非常的脆弱的，还是好好的睡一觉，泡泡脚，睡前喝杯牛奶，给自己一个好的睡眠，迎接周四的到来。今天晚上爱的更九点先到这里了，稍后呢是我和叶谦带给各位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Gold.